朝鲜国民经济各部门全部投入了忠诚的200天战斗。国民经济各部门干部和劳动群众奋起投入为历史性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国家经济发展5年战略执行打开突破口的忠诚的200天战斗，超额完成了全国第一天战斗计划。